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让城市融入自然，让音乐倾听彼此，让我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歌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 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六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早上好，我的朋友，每周六日早六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为你倾心上演歌飞扬，我是刘慧，欢迎您的如约守候。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中国共产党成立97周年。97年长路漫漫，艰难困苦，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为建立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新中国不断摸索、不懈努力，开辟了一条中国道路，发展了一套中国理论，构建了一种中国制度。今天我们将要把心中的颂歌献给党。暖场歌，我们来听一首特别版本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演唱者彩蛋卓玛、谭维维。 唱支山 山歌，你把听。 世界，表达内心的方式有很多。音乐或许是最动听的一种，带你走在民族音乐的最前沿，与你一起分享优美的歌声。一年四季，歌飞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尽情赏听。 这首歌是不是很久违了？还是在1984年的央视春晚上，歌手殷秀梅与这首歌把在党旗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对党的深切依恋和赞誉之情完美地表现了出来，一夜之间红遍了大江南北。刚才我们分享到的便是歌手刘和刚带了一版纯正民歌范儿的《党啊亲爱的妈妈》。 这里是歌飞扬，愿在歌声里和您一起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7周年。流行了一阵子的刀郎之后，我们很少听到在电台里响起他的沧桑无比的声音。我倒对他在2008年发行的一张名为《红色经典》的翻唱专辑印象深刻，其中收录了一首反映西藏风情的作品，由歌手云朵担任伴唱的《共产党来了苦变甜》。一起来听听看他们感念前辈再塑经典的态度吧。 飞扬，带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温暖的感觉一直停留在我的心窝，美好 般的感觉一直停留在我的心窝，美好的愿望从那一刻没改变过，时时刻刻长大后我也在唱那首老歌，好想让美好回忆停留在那个时刻，眼前的一切都在改变， 谢谢歌手周艳红带来的再唱山歌给党听，一首老歌生根，生发出了一种年轻一代对中国共产党的情谊。今年也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这是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开始实行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也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创造了中国式的发展速度，人们的幸福感得以不断提升。中场前的这首歌来自韩磊，再一次出发，讲述的就是这样一种对党的感情。歌飞扬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7周年特别节目，送歌献给党。稍后我们继续来听那些打动人心的歌声。我是刘慧，稍后见。 当年的海风掀开厚重的面纱，梦和初心的队伍从脚下开拔，一条长路越走越宽阔，希望的田野开满了鲜花，古老的大地重生崭新的神话，诗和远方的目标还没有到达，千秋大业越来越壮丽，春天的故事传遍了天涯，心碎待的好久终再一次出发，歌声和汗水一路挥洒，中国梦的旗帜下再一次出发，追梦的人们雄姿英发，千年宏愿再一次出发，当年的海风掀开厚重的面纱，梦和初心的队伍从脚下开拔，一条长路越走越宽阔，希望的田野开满了鲜花，古老的大地重生崭新的神话，诗和远方的目标还没有到达，千秋大业越来越壮丽，春天的故事传遍了天涯，心碎待的好久 同一场梦，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你像一阵春风，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而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 心闪亮，故事的开

上那清清零零清清零零的身影，摇曳黄昏那湖里花开，海灿若星辰，红船上亮起一盏明灯，点燃灵火上升不息的情。 这个和中国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美丽湖泊，苏东坡的过秀州有它的绰约多姿，明代大书法家董其昌的烟雨楼诗中你也可以感受到它的美轮美奂。谁能想到在这青烟浮渚微风欲来的迷人景色中，一艘终身当红的普通游船承载了一个国家的命运。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后来因受到法租界巡捕的干扰而转移到了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继续进行，由此掀开了5000年文明史最光辉的一页。长夜中的中华大地亮起了一盏不灭的灯塔，苦难的民族有了前进的方向。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用歌声为你讲述的 这一艘红船南湖林花开，来自歌手曹福佳。欢迎你回来，欢迎大家继续守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歌飞扬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7周年特别节目，送歌献给党。我是刘慧，我们继续邀请吕继红为你带来深情的表白。党啊，我想对你说， 我是一句水，飘洒在天空。因为有了阳光，我才成为彩虹。我是一粒种，播撒在大地。因为有了春风，我才郁郁葱葱。我是一颗星，遨游在天际。因为有了太阳，我才闪烁晶莹。我是一棵树，扎根在高山。因为有了春风，我才艳遇花红。 无论在何时，我们的词曲作家总是会对于中国共产党有着自己最深的感情，总是涌现出很不错的创作歌曲。比如接下来的这一首，词曲作家车行、李欣联袂谱写，歌手刘一珍带来的《歌唱共产党》。歌词朴实无华地诉说着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和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对美好未来的展望。

歌飞扬，欢迎继续收听。 阳光照耀我，暖流涌现我，暖流涌现我，东西南北中都能看见我，我是那高高山一座，山一座。 飞扬，今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7周年特别节目。刚才我们连续分享到的是来自徐清雅带来电视剧《血色湘西》的主题歌《高山有好水》，以及董文华演绎的表达对党深情的《歌声永不落》。97年风雨征程，写就一部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写就一部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写就一部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的历史。让我们牢记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跟随中国共产党创造中国奇迹，书写属于我们每个人的传奇。刘慧，感谢你的收听。最后的这首歌，我们来听孙楠、谭维维共同讲述的《幸福新起点》。接下来是更为精彩的愿影留声，也再一次祝福各位周末愉快。 请让我们只数心愿，有了梦的我，有了我的明天，从此我们握着成全，家国都在身，情在心容颜。 要让整个世界听见，有这份从容，中国郑重宣言。